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大局的关键位置，领导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奏响了人才发展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的铿锵乐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高度，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核心位置，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人才议题，多次深入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一线实地调研人才培养使用，连续八年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亲自为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奖，多次就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等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人才事业发展一步步擘画蓝图、指明方向。国以才力，政以才智，业以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任务，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人才发展纳入法治建设轨道，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到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将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纳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成人才强国确立为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创新靠什么？其实靠人，靠优秀的人才。所以各级党委从十八大以来的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比如说很多地方都基本都成立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构筑识才、爱才、用才、融才、聚才的时代舞台。2016年，我国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后，从完善人才培养到改进人才评价，从畅通人才流动到激励人才发展等一项项制度举措接续出台，让人才活力进一步释放。不聚众流，方为江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大力推动人才国际交流合作。从2013年至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留学回国人数均大幅增加，各类留学回国人员共计376.99万人，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人才归国潮。 现在国家大力发展这些高新产业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会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能够就业啊，或者是上升的空间也会很大。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已从2010年的5550.4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7839.8万人，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八年稳居世界首位，国际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已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14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才正以昂扬的姿态和骄人业绩，奋力书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今天播发通讯，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于伟大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人才工作纪实。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人民日报将连续刊发2篇宣言署名文章，明天刊发第一篇《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最重要的历史结论，也是最宝贵的成功经验。文章指出，谁能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历史就会选择谁，时代就会眷顾谁，荣光就会属于谁。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铸就了伟大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用奋斗、牺牲和成就赢得了历史的选择。文章指出，谁能为人民谋福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就拥护谁，跟谁走。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真诚、热血、实干，用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带领人民创造了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从而赢得了人民的选择、拥护和爱戴。文章指出，历史实践不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定盘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办了许多别人办不了的事，干成了许多别人干不成的事，创造了世界上任何政治力量不可能创造的人间奇迹。文章最后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选文章，题目是《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发表《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白皮书介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如今，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均衡健康。白皮书指出，随着新疆社会稳定红利的持续释放，未来一个时期，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将保持稳步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流动趋于活跃。白皮书强调，新疆人口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士都不会否认的。境外反华势力编造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欺世谎言，企图蒙蔽国际社会，误导国际舆论，阻遏中国发展进步，这种用心险恶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在今天举行的保障国庆节日市场供应，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表示，国庆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 据介绍，目前各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农贸市场普遍根据节日市场特点，适当增加粮食、食用油、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备货量，保障市场供应。重点流通企业、电商平台积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加绿色、智能、健康类商品上市量，扩大新款产品、优质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据商务部监测，近期全国粮油价格稳定，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价格总体下降，禽产品价格小幅上涨。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消费将凸显四大趋势，本地消费、周边消费、居家消费等将成为新热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更加受到青睐，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增加，中高端消费热度不减，线上线下加快融合，体验式、场景化消费需求将不断提升。工行、农行、交通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近日陆续发布公告，从9月30号起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银行账户开户手续费、转账汇款手续费、电子银行服务费等收费，减免后的收费标准为现行价格的5折到9折不等，多个项目直接取消了收费。 这次涉及到降低手续费一共24项，据测算，每年将会惠及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160亿元。 中国银联也宣布，从9月30号起3年内，对小微企业卡、单位结算卡、跨行转账汇款交易实行银联手续费减免。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开幕，峰会共设置1场全体会议和20场分论坛，聚焦全球网络前沿技术发展新趋势、网络空间治理新态势，反映产业各界对互联网发展前景的前瞻思考，展示推动互联网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大会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以线下或线上的形式参会。大会期间还同时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总决赛等系列活动。 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于25号21:50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孟晚舟在机场发表感言说，祖国是最坚强的后盾，在滞留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和温暖。 国航552深圳塔台，这里是中国深圳宝安机场，祖国永远是你最强大的依靠，孟晚舟女士，欢迎归来。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中国政府包机稳稳停在停机坪上，机身上的五星红旗分外醒目。在欢迎回家的热烈欢呼和掌声中，孟晚舟走下舷梯。离别近3年，踏上祖国土地的这一刻，孟晚舟眼含泪水走向迎接的人群。她身居义工，满满的思乡之情和所有的感激与感动都汇聚在这一瞬间。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企业才能稳健发展，人民才能幸福安康。我想说，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陪同孟晚舟一同抵达深圳，孟晚舟的家人、同事、广东省、深圳市的领导以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到机场迎接。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帮助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 美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当地时间9月24日，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返回祖国。 近日发布的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总排名回升至全球第三位，实现 U 型反转。香港各界人士表示，这再度展现国家的支持对香港的重要意义。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香港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 香港过去的成功、现在的发展跟未来的机遇，都离不开国家给我们的强力的支持，让我们可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之所需。 我相信这些原因最重要就是国家的总体的经济实力上升。香港也是一个传统的金融服务中心，内地的经济也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来跟世界各地各国来做个交流。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有力支持之下，还有香港固有的一些实力的情况下呢，香港的前景是非常的美好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9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截至9月2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13例。截至9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9,768,000剂次。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60例。据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21号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8例。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公布了智慧公路建设、智慧航道建设、智慧港口建设、智慧枢纽建设、交通信息基础设施、交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及标准规范完善行动，明确到2025年打造一批交通新基建重点工程。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残疾人权益、共享幸福美好生活有关情况。十三五时期，我国710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残疾人就业状况稳固提升，新增城乡就业残疾人180.8万人，残疾人权益保障机制更加完善。增强长三角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大会9月24号到25号在安徽蚌埠举行。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加大基础设施、人才、资金等政策支持力度，探索沪苏浙皖城市结对合作帮扶机制，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民政部消息，我国将加快构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框架，形成指导目录，建立对象精准识别、服务有效供给等机制，建立健全以保障生活安全为底线、满足失能照护需求为核心、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2021中关村论坛进入到第三天，一系列科技论坛和展览活动陆续展开。在大会上发布的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1，北京连续4次排名全球第一。此外，会上还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行业规范。今天，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搬迁至湖北武汉，这是中央企业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举措。同时，三峡集团与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湖北打造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